tattoos and three, four, sticking in through my window. But we grew up there, but we never had nothing but each other. Save your innocence for the next life. Never let them make you think twice when the wreckage flies, cause this life don't last forever, babe. 该踏出那一步，我想我已经没有后路，只是你的。

想到是为了离开家，故乡再没有水和车，只剩下从酸辣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走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时光，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生命写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那敢不愿沦为尘埃。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不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海浪上，你能飞吧，我学过来听，要我学游泳晒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热的想你，我在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的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对你好像不如不着说

stepping with your new suede shoes on. Boys and girls, let's all sing along. Everybody just get on the good foot. Hey, girl. Get on the good foot. Hey, slow down, boy, girl. Get on the good foot. 守往昔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破。世间的精华岁月太多，回眸青春年华任消磨。在天涯待花开，只为一句承诺。远方南亚相思的云遮，轻轻叹往事有多少选择。看过太多悲欢与离合，回首往昔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seep into your soul. 当然，你也可以收听